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到此为止，以此宽慰分手的朋友，学会放下。我们就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脱落再一次，把推理发挥极致，我们经得起几次诠释。与其被牵绊下去，反目成仇的深果若无其事。 玫瑰，只有在星空旋转。 生的女人，牵手跳下这火车，走向陌生的美丽。满屋后的阳光，亲吻在摩天轮里，倾听盛开的玫瑰，起舞在星空旋转的午夜。 这是2017年第27中国榜冠军，来自卢庚戌专辑同名主打《我的生命不过是温柔的疯狂》。整张专辑充满了浓郁的复古味道，风格极为统一，而主题往往也高出普通的流行音乐，包含了对生命、孤独、爱情的一种探索和思考。当然整张专辑的文学性也很高，因为歌词全部改编自像里尔克、北岛、海子等诗人的诗。好，继续关注去年一年当中中国榜的冠军所属专辑。张信哲在去年岁末呢是推出了专辑《拥恒》，当中像张信哲的《千玺》《夏夜》《星空海》《好好爱个女孩》都拿到过中国榜的冠军位置。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五位，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有老歌的风骨，又带着哲式情歌的从容和温暖，这也是张信哲和张艾嘉第一次合作，《永恒的印记》。 一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真的要全心全意的把它当作是你的最爱。 望着夕阳沉入海里，两个人闪烁的倒影，在灿烂的故事中要转身回到平静。看过世界壮丽风景，经历爱的可歌可泣，终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爱过以后遇见自己，就在这一刻明白情歌的意义。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 上的风说爱，看心上的债拜拜，希望是一只妖怪，失望是他的双胞胎，看无声的雨悲伤的话飘得真快，忽然心情垮下来，于是我在泪雨中跪拜，在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在真心之外抓不住真爱，只会的爱爱爱，太多语言会修改，太多结局不能猜，太无奈。说现实它是无赖，那时你并不懂它病态，也许长一点孤单，之后你才懂它多坏，在想念之外在怀念之外，我应该忘。 是 Eason 陈奕迅2017年专辑《Come On In》当中这首《之外》，主打歌曲《披风》是去年第23期的冠军。虽然还是情歌，但是专辑整体带着复古的质感，编曲随性而丰富。 之外，我明白爱不会回来。之外，没人来。 继续来回顾过往一年中国榜冠军所属专辑，在2017年选择返璞归真的还有这一位，他摇身一变成为创作歌手了，也吓坏了带他入行的像高晓松啊、小柯等哥哥们。以民谣起家的叶培，在音乐中期为了迎合市场，脱离了民谣的单纯，进化为更为市场化的流行风格，但是依然很难适应当时的大环境。而这一次的回归，在他的创作当中，我们依然听到了民谣的简单和淳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他和许巍对唱去年第34、35期的中国榜冠军曲目，专辑同名主打《流浪途中爱上你》。 列车在无边的旷野中穿梭，我和每一分每一秒道别离，随谁而去的是风景，随谁而去的是时光。若不曾爱上一个人，怎会爱上？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在流浪的途中道别离。爱上你，每一道彩想你，每一次流浪，爱上你，每一道目光，爱上你，每一次燃上一个人怎会爱上？ 怎会爱上？ 若没有深情，也无所谓迷惘。在流浪的途中爱上你，在流浪的途中挥挥手。爱上你，每一道彩每一次流浪，爱上你，每一道目光，爱上你，每一次燃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夜间到白天本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昼夜温差比较明显，早晚偏冷，请注意保暖。白天较为温暖，适合交通出行和户外活动。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30%。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深夜，邂逅一首歌，收获一份懂得，重温过去，聆听心声。 雪一般的少年，风一般的歌。 1, 2, 3, 4。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你好，我是耿化。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回顾过往一年榜单当中大浪淘沙之后留下的诞生冠军的专辑。在去年，李宇春无疑是大放异彩，西门少年拿到了第一期冠军，第九张专辑流行当中的一趟成为压轴冠军，100种热爱两周蝉联冠军，今天与可是我们在一起更是霸气蝉联6周。在微博上惜字如金的李宇春把态度都积攒在音乐当中，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趟以一生为题，唱出了对自由的渴望，不畏将来，不念过往，秉持心气，何惧远方。 万里乌云，两手空空，炙热少女，春天呐喊， 万物生破土而长，年少之梦闪闪发光，有生者向现实开枪，谁先笑场，谁先投降，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身心观 沉默着，或不 不屑抗一场，越是倔强越是悲伤，跌跌撞撞闯过马乱兵荒，几分胆量不卑不亢，渺渺你我青春轮流阵亡，一腔无邪热泪盈眶，谎言在上竭尽全力反抗，烂泥扶墙小心塌方，顺心观 谁帮忙开门，两小时重复走在某条马路，听烂几首歌，这样的人生不自主亢奋，谁孤不一阵完美主义象征责任，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品质收集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我想验证，欲望是要扫不着只留抓痕，别轻易就解释我暗示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呢，热爱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着行程，手机上显示不认识的号码，飞翔起来不可，有太多的问题每天流浪着，看不惯就调整，完美主义制造规则，限量版商品我们在品质收集一种独特，限制是不孤独的我想验证，欲望是样扫不着只留抓痕，别轻易就解释我乱世里头那颗心不燥热，没对称不平衡要怎么生存，热爱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着沉默中安慰，体悟了什么才是被谢瑞，也随中特色，原谅我的强迫症，也随中特色，原谅我的强迫症，也不是自愿，忍不住支配眼前的一切，享受着轮回，沉默中安慰，体悟了什么才是被谢瑞， 这是来自周笔畅第九张专辑 Not Typical 当中这首《强迫症》，是去年中国榜第24期的冠军曲目。另外一首主打歌《风》是拿到了第49期的冠军。李宇春、周笔畅依然保持了先锋的姿态，他们用专辑来探索出适应华语市场的 EDM 风格，不是盲目的跟从，而是加重作品在立意上包括主题上的深度。像周笔畅这张 Not Typical 就是反观到了科技的发展，探讨如何才可以健康面对日新月异的生活。2017年，在歌迷的期盼之下，朴树终于推出了个人第三张专辑《猎户星座》。在他的身上一直有一种文人的傲气，不讨好世俗，只追求完美，这也让他的专辑成为漫长的等待。和10年前那个灵动梦幻的少年相比，已经是大叔的朴树更加从容释然。这首《空白帆》带着一种出世的色彩，也代表了朴树淡泊名利的心智。 风， 在哪里？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伫立，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前方 去年中歌榜第42期冠军歌，鹿晗《追梦赤子心》。而在他新专辑《二十七》当中，触发曾经连续三周蝉联冠军。这个小时我们回顾过往一年的冠军专辑。虽然在过去一年当中张靓颖没有发专辑，但是推出了众多首的 OST， 当中六首拿到了中歌榜的冠军头衔。如果说要汇集成集，一张专辑的量是足够了。吊足胃口的张靓颖的首张英文专辑是蓄势待发，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去年岁末上线的这首 Work For It。 Go!